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首先请收听来自延庆区永宁镇韩慧敏的征文，给寻鱼做月嫂的董小果。为99A08缝合住肚皮，董小果长舒了一口气，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接下来就是鱼卵体外受精和母体养护了。这条史氏鲟 99A08 出生于1999年，2009年开始可以生育，每两年生产一次。它的生殖系统比较特别，是漏斗型的，出口很小。如果自然生产，不仅耗时几个小时，而且鱼卵入水当下没有受精就会失效，成功率很低。董小果通过自己多年学习，向专家请教交流，终于找到了剖腹产的好方法。可是鱼毕竟不是人，不会老老实实的躺着做手术，也不会消消停停的坐月子。为了实施好剖腹产，小果没少费心思，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一点点的试验和改进，尤其是母体养护。产后的母鱼体质很弱，需要良好水质的水体和安静的养护环境，要定制注射消炎药避免伤口感染，同时还要定期检查排除腹腔内的鱼卵，以免其腐败加重剖腹位置肌肉的感染。小果对自己第一次给鲟鱼做产科大夫和月嫂时候的事情记忆犹新，当时因为不熟悉缝合的技巧，采取了和缝衣服一样的一根线绕缝，结果母鱼剧烈运动导致线头断裂，缝合线整体脱落。后来专门找来了医院的外科大夫，一点点的进行缝合指导，他才了解了要点和诀窍。经过多年上千次的缝合锻炼，现在小果再做起缝合手术来就得心应手了。77年出生的董小果，私下聊天没有了手术台上的坚定刚毅，笑起来很腼腆。当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小果说，开始就是兴趣，现在已经成一种责任了。小果从决心要做的时候，定位就很明确，他没有选择见效快收益高的养殖业，而是圈定了两项业务，一是选育，二是保种。黄氏杂交鲟就是选育比较典型的案例。达氏黄野性强，很凶猛，不易驯化，不吃人工饲料，也不耐运输。史氏鲟相对来说比较温和，这两种鱼杂交后，它们的后代不易得病，生长快，耐得住运输。鲟龙公司现有的最大一条杂交鲟有 3.5 米长，500多斤重。小果自己更看重的是保种业务。小果说，鲟鱼是现存起源最早的脊椎动物之一，是研究鱼类和脊椎动物进化的活化石。我很喜欢鲟鱼，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留下更多更完整的鲟鱼基因库。种是业之基，种发业强大。水产园两种是国家重要的种植资源，是水产养殖业结构调整和水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首要物质基础。保护、开发和利用好水产园两种是水产养殖业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由于鲟鱼性成熟晚，繁殖周期长，野生鲟鱼12年到25年性成熟，2到5年才繁殖一次。加上受经济利益驱使过度捕捞，导致我国天然水域野生鲟鱼亲体数量锐减，种群快速萎缩，种质资源得到严重破坏。鲟龙公司以保存和合理利用鲟黄鱼种质资源，加强亲鱼种质鉴定及遗传背景分析，规范亲鱼管理体系，以提高鲟黄鱼品质种质为核心，以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为动力，以促进两种产业化进程，提高两种覆盖率为目标，以推进生态、高效、品牌渔业建设和渔业增收、渔民增收为目的，开展北京市鲟黄鱼原种场建设，对加快我国鲟鱼产业化的速度，提升我国鲟鱼产业的高度，实现这一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问到小果做公司后最后悔的事情，小果沉默了许久，说道，谈不上后悔，应该是亏欠吧。当年刚刚起步，什么都要自己上手，家里也顾不上，怀孕八个多月还在厂子里忙活，孩子刚满百天我就断了奶回来照顾鱼，这么多年家人给了我太多的支持和包容，我觉得自己最亏欠的就是他们。从02年开始建立育种基地，到如今已经15个年头了，其中的辛酸不知几许，但是小果从来不提，他更喜欢说的是自己当年多有眼光，充分发挥公司的资源和区位优势，以强化融合创新为核心，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合理规划产业发展布局，着力建设与北京市种业之都功能定位相一致的鲟黄鱼原种场，同时在生产经营的每个环节中注重采取生态环保方式，虽然过程曲折又漫长，但却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长久之计。如今小果又新上了智能增养和循环水处理设备，利用现代化养殖设施设备开展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建设技术先进、管理科学有序和信誉较高的鲟黄鱼原种场，更好地实现了高端高效和创新辐射相结合。如今北京鲟龙澎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产量已经占到全国总份额的10%。 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在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接下来请听来自大兴区渔筏镇郭志强的征文，用五年时间见证西麻各庄村的华丽转身。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从西山湍流直下，划过天下首义大兴，现如今的永定河边，美丽的西麻各庄村安静地坐落在那儿。过去的西麻各庄村主要以果树种植业为经济支柱，果树种植面积逾700亩，产量稳定，种植果品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高，多年来果品销售为村民经济生活的改善起到了很大作用。由于村中人口老龄化严重，年轻人大多外出工作， 留在村里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弱妇孺，除了700亩的果树种植，也没有什么别的主打农业。由于年龄老化，也不能像有些村一样去琢磨设施农业、现代农业等产业转型道路。慢慢的，耕地在退耕还林的政策之下都变成了国有林场。西麻各庄村的外围成了三面林场，一面永定河环寺的局面。很多其他村的人都揶揄他们是生态村。西麻人明白，什么生态村？就是穷村。2012年，新一届的西麻各庄村两委班子成立，他们专门从在外打拼的西麻各庄村人中引进优秀人才，为这五年的发展迈出了第一步。张学东，于伐镇西麻各庄人，12岁离村在外上学打工，直至创业开厂做老板。在2012年的优秀人才回村计划中，被选为西麻各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没有过多的时间让他去慢慢熟悉工作，他必须在贯彻国家大政策和带领西麻各庄村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个双前提下，尽快地开展工作。西麻各庄村党支部用了小半年的时间研究了外部的大环境，北京市在进行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工作，而随着大兴国际机场的开始兴建，西麻各庄村也需要按照整体布局实行各方面的管控。这样一来，既不能进行工厂仓库的引进，也不能擅自盲目进行产业对接，更不能简单粗暴地租房给流动人口赚取房租。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张学东一字一句地说，既然他们叫咱们生态村，咱呢就真的建出个生态村的样子给他们看看。没过多久，西麻各庄村就规划出了自己一份五年计划，加强基础建设，改善村容村貌，提升百姓生活质量，打造美丽乡村，为新机场建设后期的生态产业对接打造一个扎实的基础。就这样，西麻各庄村开始了旧貌换新颜。他们首先是将村庄街道附近的荒地全都进行了改造，有的变成了美丽的公园，有的变成了平整结实的文化广场。紧接着，他们又将村中的主干道进行了返修，全部完成了硬化和排水施工，污水横流、垃圾乱扔的现象被有效遏制。横穿村庄的主路也从5米被拓宽到了8米。您可不要小瞧这3米的距离，城里修路看的是资金到不到位，施工质量如何。而农村修这3米出来，要面对的是各家受损的宅基地，甚至是谁家的一棵树、谁家的一面墙。那一年里，张学东带着支委成员走东家串西家，终于是把这村里的路修完了。2013年年初，西麻各庄村在区镇两级领导的支持下，开始申请北京市最美乡村。而就在他们基本环境上升了一个台阶的时候，申请被同意了。随之而来的是近800万的相关建设资金，西麻各庄村开始谋求环境建设的进一步升华。2013年至今，西麻各庄村完成了所有院落外部环境的统一整修，让全村的建筑形成整洁而统一的北方民居小院风格，对所有住户的上下水进行了整修，全部安装了抽水马桶，完成有线电视全覆盖、网络全覆盖，完成清洁能源改造、煤改气等工作。除了这些大方面的硬件提升，张学东和他的支委成员还自己设计制作了村里主路的配套装饰。他们在主干道两侧设置了小的花坛和休息的座位，在道路两旁打造了国学传统文化墙，墙上有一幅幅的名人名言、格言警句，既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人生哲理，既有镇域风采，更有诸子百家、二十四孝、弟子规等传统文化知识。他们还在村里的主干道每隔一段设计了一个仿古牌楼，一共4个牌楼，每个牌楼2层匾额，取四平八稳的吉祥之意。这8个匾额内外侧都有内容，在远处看只能看到外侧的2个， 撰写的都是爱国精神等大情怀、好品德。而走到近处，则可看到内层的匾额，写的都是有助于家庭和睦、邻里亲善的个人美德。他们说，思路来源于《国家》这首歌曲，外面是大国，里面是小家，美丽的村庄，这些好的品德缺一不可。在做基础设施的同时，西麻各庄村也在文旅产业方面进行着不断的尝试。在镇领导的支持下，2013年西麻各庄村通过积极招商，将村北一个大片的荒地打造了京南第一个滑雪场，北京雪都滑雪场。随着雪都滑雪场的建成，村里开始逐步摸索夏季采摘加冬季滑雪的旅游模式，同时开始在村中设立民俗接待户，在农村生活的基础上推出了特色牛头宴、三八席、养生饺子宴等特色农家民俗宴。虽然尝到了甜头，但西麻各庄村没有急于求成，反而是沉下心来为未来继续规划道路。与此同时，为了缓解村中产业不多、经济效益不多的不利影响，村里用有限的收入尽可能地为村民创造福利，为村中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免费早餐。这一工作已经坚持了3年多。村里统一租用机器为村民的耕地进行播种、收割，联系销售渠道并统一进行运输，尽可能地减少村民在农业种植上的投入，变相增加村民收入。而由于经费有限，机器租用，而人工则是村两委班子成员亲自上阵。5年来，虽然没有大量的产业引进带来经济效益，可一项项的建设、一条条的措施，都让西麻各庄村的百姓切身地体会到生活水平的提升。2016年，在区镇两级相关单位的大力推荐下，为保留11个新机场拆迁村乡情村史而打造的新机场拆迁村乡情村史陈列室开始动工了。用青砖绿瓦古宅院的建筑风格承载文化历史的传承。目前古宅院已建成，未来将进行新机场建设乡情村史陈列室静态展示。这座乡情村史陈列室将突出两个突破，一是在布展内容上突破以往一村一地一馆的格局，以新机场建设过程中11个拆迁村的乡情村史保留为出发点，寻找挖掘渔筏乃至周边地区的乡风、乡情、乡土文化加以传承保留，这样可以在节省各方面资源的基础上丰富乡情村史陈列室的展出内容。二是在布展方式上突破以往以文字叙述为主、实物罗列按类型陈列为辅的布展形式，以时间为轴作为布展的脉络，以不同的历史时期做划分，将该历史时间中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活用品乃至该时间的文史资料以一个小家庭的方式整体布展。该院落占地700多平米，室内空间400多平米，目前内部装修已经过半，2017年完工。2012年到2017年，西麻各庄村就在埋头进行环境改造、村容建设的过程中走过了。他们一共投入了1000多万元，让西麻各庄村成功的旧貌换新颜。有人问张学东，5年来没怎么想挣钱的事儿，就花钱了，心里慌不慌呢？张学东回答说，我这5年的花钱啊，可不是乱花的，而且绝不会白花。你看，我边改善环境，还边弄了个滑雪场和乡情村史陈列室，这说明环境建设和产业发展没有任何矛盾，这就是我心中的生态涵养优先。等美丽乡村全面完成了，咱们村一定会有更好的前程。5年来，西麻各庄村连续2年被评为北京市健康促进示范村，先后获得首都环境建设样板单位、北京市4星级民俗旅游村等荣誉称号。现在的西麻各庄村已经走在了周边村子的前面。 按照整体规划，为了配合榆筏镇东部首都临空经济区的建设，榆筏镇大广高速以西的各村要坚持开展新农村建设，以美丽乡村为出发点，寻求未来长远发展。由于西麻各庄村先期建设的优势，村镇两级正逐步把更多可能形成未来大规模发展的机会和合作伙伴引进到西麻各庄村。这不，张学东又给自己打气，说咱再给自己定个未来五年的小目标，以新杭城乡情村史陈列室为核心文化内容，借助周边滑雪场、永定河大堤的既有资源，继续开发民俗民宿、温泉资源，努力创造出自己特有的文旅品牌，做到生态发展、百姓挣钱，他就心满意足了。春游花海，秋采摘，夏日骑行，冬滑雪，近3000万人的首都有这么一处美丽的净土，想必一定很惬意。所以说，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 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以上您收听的是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最美乡村系列展播节目，明天见。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